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429章，毒眼龙听到有敲门声，他就推开个窗向楼下睇过去，他就问：喂，咁晏啊，边个啊？但是呢，由于是仿古的结构，在个楼层中间呢就有瓦背，所以呢就遮住了视线，睇唔到敲门的人。独眼龙于是就走落个楼下度睇下啦，我亦都冇多谂啊，继续睇电视。但是等咗一阵间都唔见有独眼龙返嚟，心里面就不觉得疑惑起上嚟啦。于是乎我就起身落楼准备去睇下。点知道啱啱行到楼梯口，猛然之间见到楼梯口下边塞住咗四个人。呢四个人我完全系唔识嘅，佢哋着住便装，四个人嘅手入边都攞住手枪，枪头仲装住消音器。我眼光一转，见到独眼龙已经昏迷咗喺地上，外表睇唔出有咩伤。八成可能真係被坑晕咗，其中一个人就讲：落嚟啦，最好你唔好抵抗。呢阵时我企喺楼梯口，如果我转身走嘅话呢，就能够走到去客厅。不过就喺呢阵时，嗰个人好似睇穿咗我嘅諗法，佢就将个窗口对准咗晕低咗喺大堂嘅独眼龙讲：最好就唔好玩嘢啊，唔係嘅话我而家即刻就做低佢。我睇出嚟佢哋嘅枪呢已经上晒膛，睇个样呢班人唔系虚张声势嘅，可能真係会开枪。我喺心入边暗闹咗一句：唉，呢、这个年头嗰啲咁嘅枪支管制点解咁松懈嘅，乜人都可以搞到枪嘅。同时我心里面有得暗暗喺度猜緊呢一班人嘅身份，諗嚟佢哋可能系上次潜入我屋企俾阿师先做低嘅嗰条友嘅同伙嚟嘅。有独眼龙喺度做住人质，我一时之间冇其他嘅咩动作，只能够企喺个原地讲：你哋系咩人啊？为首嘅嗰个人又讲：我哋系咩人，你到时为知啦。我哋个当家要见你啊，你乖乖地配合，自然性命无忧。唔系嘅话，我一听到咁，我忍唔住冷笑咁讲：我唔知道你嘅当家系边个，我见过嘅叻人亦都算多啦。但是点都想唔到你哋呢一号咁嘅人物噃。嗰条友一听嬲起上嚟，佢就讲：咪敬酒唔饮饮罚酒啊，乖乖地落嚟，我数三声，唔系呢我就先废佢一只脚。我心知道呢次就真係走唔甩㗎啦，於是就只能够慢慢咁行落楼。四个人即刻围上嚟，直接用一个手铐就扣住咗我双手。跟住呢佢哋冇理独眼龙，然之后就推住我上咗一部车，车入边就好黑嘅，向住一个唔知名嘅方向就驶过去。我冇出声，眯埋对眼挨住喺部车上边。冇几耐，其中一个人讲：哈，靓仔，你都几硬牙㗎喎，你唔驚一阵间会点咩？我冇擘大双眼，淡淡咁讲：驚有咩用啫，要嚟嘅点都会嚟。事实上呢，我而家正喺度諗緊佢嘅当家究竟係边个。如果係同行，咁喺深圳里面除咗赵二爷嘅赵家，边一家仲能够做出啲咁嘅事呀？不过赵二爷已经瓜咗，一身嘅家业亦都被瓜分得一干二净。其他新出头嘅几股势力都仲係喺起步阶段，有边个够胆咁大动干戈呢？嗰、那个人啊冷笑一声讲：等到咗地方，我睇你仲点追硬。车程啊冇几远，不过呢由于啲车窗嘅关注，再加上又系夜晚黑，我真係睇唔到自己究竟被带咗去边度。落车嘅时候已经系一个院子入边啦。我周围睇咗几下，这个院子里面就布满晒荒草。间屋呢是一个三层的小砖楼，睇上来好旧的。这样的屋在这个市内应该是看不到的了。我想自己八成可能都被带了出关外。 呢阵时嗰四条友就推住我入咗屋，屋里边就好嘈嘅，昏黄嘅几盏吊灯，房间里边空空荡荡，只系挨住墙嘅地方啊摆住一啲嘢。我立咗一眼，即时知道弊啦。我唔系傻嘅，呢啲咁嘅嘢虽然少，但系一睇嘅样子就知道系刑具啦。死啦，咁样样系咪真系要动私刑呢？我眯咗眯眼，心里边话唔惊啊假嘅。佢一枪咁扮过嚟，我仲好。如果真系好似电视里边演咁，搞啲咩十大酷刑咁上嚟，我真系唔知道自己能够撑几耐嘅。我一入去，间房门就被关上咗。房屋中间坐住一个我唔识嘅人，光头、肥仔、大肚腩，成面都系油光。一对三角眼里面透露住嗰啲狡诈同埋贪婪。我一睇就知道呢条友真係唔好对付。一入门口，呢、这个肥仔乜嘢都唔讲，向旁边人就使咗个眼色。呢阵时呢嗰、那个人就攞出个手机，跟住手机里面就开始出现咗一阵刺耳嘅嘶嘶沙沙嘅声音。跟住嗰个肥仔开始讲嘢啦。 先听一段录音。 呢个人嘅声音啊，同啲人唔同嘅。声音虽然唔好大，但系啊尖尖细细，等人嚟听起上嚟好唔舒服嘅。呢个肥仔嘅穿着咧系普通，但系我留意到佢手腕上边戴住一串血红色嘅珠，非常之抢眼。我呢几年亦都算练出咗一啲眼力，一睇我就认出嗰个叫做血洞。颜色咧比呢个鸡血石仲要艳丽，系属于玉石里边嘅一种，非常之罕见，亦都非常之贵嘅。我冇出声，跟住就去听个手机里边嘅录音。一开头咧只系听到嘶嘶沙沙嘅声音，就好似有人喺个黑夜里边打开咗录音掣咁，周围咧就乜嘢声音都冇，只有自带嘅电流声。呢啲咁嘅声响咗一阵间之后，跟住嗰啲嘶嘶沙沙嘅声音呢就慢慢细咗好多，然之后就隐隐约约传嚟咗啪啪啪咁嘅声音，好似系只脚踩喺个地砖上边嘅，但系嘅声音又唔好大，听嘅样系刻意咁放轻咗脚步。未等我反应过嚟，录音里面突然间就传出咗一个有啲惊吓嘅声音喺度讲： 啊，你点解冇云嘅？ 跟住呢一声过后，就系好嘈杂嘅声音，然之后跟住系短促嘅惨叫声，周围就恢复返平静。再接落嚟又响起咗脚步声，呢一次系踢踏踢踏咁嘅声音，听起上嚟呢就非常之响清晰，最后个声音就彻底消失咗，剩低一片嘅死寂。呢一段咁嘅录音俾其他人听起上嚟就真系成头雾水。但系我就好明白呢一段声音嘅内由，显然意见就系当初俾阿诗仙搞死嘅嗰个人留低嘅。好明显喺嗰一个人身上，当时系带有咗某一种咁嘅实时通讯嘅嘢，所以咧呢一段咁嘅声音就俾佢录低咗落嚟，传到咗嚟呢个肥仔嘅身上。录音啊，终于完咗啦。肥仔嘅三角眼好似蛇咁啊盯住我，佢系讲： 我嘅人消失咗半个月，你俾我一个交代。 喺啲人嘅面前，其实兜圈啊冇用嘅。于是我就讲：佢死咗，佢又唔知道诗仙嘅事，所以佢喺我回答之后，一直咁死死掘住我。过咗阵间，佢又讲出三个字： 够胆啊！ 我讲，我答咗你嘅问题啊，你系唔系应该回答一下我嘅问题啊？个肥仔就讲， 我知道你想问我乜嘢，我派人去你嗰度，唔系为咗其他，就系为咗一套大汉紫金羽衣。名人不讲暗话，嗰样嘢我好中意。 我讲，你话喺网上嘅照片。你觉得我会傻到将一张相咁上传到网上咩？呢一个只不过系个模特自己带嘅服装，同我有咩关系啫？再讲啊，就算我真系有呢个紫金羽衣啊， 你敢派人大半夜偷偷摸摸嚟到我铺头里边，系明抢仲系暗偷啊？个肥仔冷笑咁讲： 啊，仲牙尖嘴利？你以为你去困嗰啲咁嘅土油子嘅话，能够呃到我？ 所谓嘅土油子呢，系嗰啲土夫子对呢啲考古人员嘅称呼。因为呢，考古队员常年喺外边行走，露天作业，同埋嗰啲咁嘅土石打交道，所以啲皮肤呢大多数都比较黑嘅，所以佢哋就称佢叫做土油子。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心谂佢点样知道呢个考古队嘅人嚟揾过我呢？而且佢仲知道我同考古队员讲过啲乜嘢？呢条友嘅手下已经失踪咗半个几月啦，到而家先同我发难，咁八成喺呢一段时间就一直喺度调查紧我哋。来者不善啊，善者不来。睇个样，呢个肥仔啊真系十拿九稳嘅。不过嗰一件咁嘅紫金雨衣，实在系一件棘手嘅嘢，打死都唔能够认。所以我啊讲。唉，呢几位兄弟捉我过嚟嘅时候呢，顺便亦都搜咗我间屋㗎喇。你问下佢哋有冇搜到啲咩嘢呀？肥仔显然就知道答案，佢只係冷笑，阴阳怪气咁等我心底都发晒毛。心知道呢一次可能真係碰上呢个成身带刺嘅肥仔呀。呢一个肥仔同埋嗰个林肥仔唔一样，嗰个林肥仔呢係个草包，但係呢一个可能真系个毒瘤。跟住呢个肥仔就打咗个手势，上嚟咗两个人，直接将我揿咗个墙上边，就将我扎咗喺一个十字架嘅木桩上。跟住呢个肥仔阴阴笑咁讲： 我哋嘅规矩就系啱唔啱先打餐，听日我再嚟睇你，到时我哋好好倾啊！ 讲完就自己咁走咗出去啦。一时之间，房间里面剩低四个人，唔系先前捉我嗰四个，而呢四个嘅面上边几乎都带住刀疤嘅。呢四条友啊，当我唔存在，自顾自喺度讲嘢。其中一个讲： 我先嚟练下手，你哋去打牌啊！ 剩低嘅三个人就从个袋度揞咗副啤出嚟，跟住坐喺地上围埋一个圈。我警觉咁睇住头先开口嘅嗰条友，佢呢就低住个平头，成面都系横肉睇住我，佢就捻一捻个拳头，乜都唔讲，一拳就向我个面挥过嚟。哈，呢一拳咁打法，你话唔痛唔使讲，我连个脑都打到懵晒。跟住接落嚟就系一阵嘅拳打脚踢。不过呢、这个人系几有分寸嘅，佢又唔打要害，一睇就系专业人员啦。依阵时只不过系十二点，漫漫长夜。唉，我諗自己今晚真係难挨啦。於是我眯埋双眼，只能够死死咁咬住啲牙。过咗阵间，佢揈一揈嘅手讲： 开胃菜啊！我最佩服硬骨头嘅人，不过我唔能够同你放水。当家嘅听朝早仲要睇业绩嘅。呢一个年头真系唔老捞嘅，好啊，唞一阵间先，一阵仲有其他嘅招呼。 佢手指一指喺旁边一堆嘢，一睇就系啲刑具，大部分我都未见过嘅。不过喺入边就有一个好细嘅锤仔，睇见我嘅目光，佢就笑咗一笑，解释咁讲。 呢个咁嘅锤仔，你都应该估到系乜嘅咧？又系攞嚟哼骨头嘅，手指关节、脚趾关节一揼落去就碎成渣。我哋呢度嘅规矩，有理冇理，先废两只手指。唔使惊啊，眼睛一眯一咬牙就过去噶啦。翻转头呢，我仲会同你撒啲咁嘅白酒嘅消毒消毒，唔使多谢我，请叫我雷锋呢。 一讲完，佢就翘起个二郎腿，攞出个手机，就开始刷手机啦。